Y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上面有请 Fashady 老子明天不上班，爽翻巴适的班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想咋懒我就咋懒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不用剪贴服装。 孙子， 明天不上班，可以活出一点 春色。 老子明天不上班，闹钟响也不用管。最烦每天清早八晨听到闹钟在那喊，谁都没有睡醒，脑壳都是糊的，人是木的。来到公交车站，人多的爆，看到就烦。然后上车马上堵起嘛，车动都动不到嘛。公交车上放血广告嘛，唱歌还跑调嘛，天子牙嘛，地主脚嘛。你还让不让人活？堵车本来已经够烦了，你们也像伸手。老子明天不上班了，不用七八点挤公交车。我明天不上班了，老子今晚要耍通宵。到了明天白天，老子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只要愿意，所有条条款款都不起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爽翻巴适的板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想咋懒我就咋懒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不用钱给服装。 孙子， 明天不上班，可以活出一点 真实。 老子明天不上班了，衣服裤儿随便穿。别他妈过得太假了，马上一段根本说不完。太多嘛复杂，没嘛的关系嘛，都是利用目的嘛，为了利益嘛，上班赚钱嘛，有些事都嘛真的伤不起。老子嘛就是喜欢 hiphop， 就是嘛穿得到。看到嘛那些不对的事情嘛，老子嘛就是喜欢嘛。不上班的时候，老子也不混，老子每天耍的是音乐。老子最近也没得听众，版本的成都话就不精了。都说英文人好球啊，除了我们的老子不管拼了。我是关注嘛喜欢做的东西，请就不要给我翻星座。每当你看到我经过，希望不要被我绕晕了。老子明天不上班。老子要创造新作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上班八十点半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想咋懒我就咋懒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不用钱给你装孙子，明天不上班，可以活出一点真实。 我这两年没上班了，因为耽搁做爱做的事，做不爱穿的，这不才能翻了一半，说批判的删了，不想把你关门。我总把这音乐来带领我翻过，生命的斑驳，文明的干货。老子上班了，穿过，空气又搬了，请你不要身体都瘫了。做了西班的事才安了，去把批判的节目关了。老子就西班叽里呱啦，彼得巴尔班拿来麦克风穿梭，到没得舞台，老子不是甘肃，看到不就联想圈子给翻了。你们说西班的出场歌手给我拍手，这个单子老子烂了。所以老子明天不上班，双翻上台唱翻，凭着个人的本事来翻，怎么上单就算不上班？你不要说老子没得本事，没得工资。本质对你起来像是真实的表达，特别绅士，自卑的本质，让你听完这个忘单，你就放肆，都没得唱单放。明天不上班，老子上车坐。去做音乐的要比上班嘛，没得灵感的时候帮穿墙，所以想着来唱，谁都想着来上车，都是一样的，不要乱帮嘛。你唱不想唱的，上不想上的，算不算账的，算不算荒唐？ 迷雾迷雾在迷雾。 老子明天不上班，爽翻巴适的板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想咋懒我就咋懒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不用钱给服装孙子。明天不上班，可以活出一点真实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爽翻巴适的板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想咋懒我就咋懒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不用钱给服装孙子。明天不上班，可以活出一点真实。